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我要送大家一首歌。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春天，如果你真系在场嘅话，可以做啲咩啊？ 梗系听手下留情啦。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这个世界好得很。 边个当噶？ 阿一哥啊，应该系 边个？ 阿一哥一路做节目嘅时候一路写噶嘛，佢跟住 send 俾我添。 哦，系系系系， 上个礼拜嘅 呢个系小弟嘅劣作啦，我称之为系啊，都系一啲基本嘢嚟嘅。 系啊，我 mix 得好辛苦， 好基本啊。 系 想用一个后现代嘅主义去表达春天嚟到，其实想提醒咁多位嘅听众啊，天气即将改变啦。 系 啦，寻日就系历史最高温嘅三月啦，但系嚟紧好似话又会跌一跌个温度，所以大家要注意呢个嘅温差啦。多谢各位。 好啦，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啊，埋位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有一个嘅特别嘅回顾嘅访问要播俾大家听嘅，系啦，系啦。咁啊，边一位呢？ 就系陈迪克前辈啦， 中国杀人王啊。咁啊，之前咧就佢离开咗我哋啦， 两个礼拜前 系啦。咁啊，我哋就揾得翻咧呢个大约系八年之前嘅一个访问啦。咁入边咧原来好好笑嘅，讲啲 系啊。其实咧，因为同呢班前辈倾偈咧，最愉快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哋本身一嚟，佢哋系好友善啦，好肯讲嘢啦，同埋佢哋冇包袱 啊， 即系佢冇嘢输嘅，咁你问咩咪讲咩咯，咁佢亦都好肯分享佢哋以前嘅点滴，同埋记得嘅好多都系啲开心事。 系啊，咁啊一间咧八点半过后咧，我哋就有呢、這个重新啊，即系包装再剪辑过嘅一个陈迪克前辈嘅一个经典嘅访问啦。 系，我哋尽量都保留翻个原味嘅， 系包括我哋啲笑声， 冇错。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啊，八点半钟过后啊，好啦，咁啊开始新一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啦，咁啊亦都准备迎接一个长嘅周末以及假期啊。 系啊。好似唔知放四日，就唔系攞四日放十日咁样嗰啲嘛，类似系，哇！ 我都想去旅行啊， 系嘛，一哥啊，系 啊，华中大骨啊， 啊，系喎，系，真系咩人听咩嘢啫，我都争啲碗唔记得咗， 咩人记咩碗啊嘛，系咪先？好啦，唔好讲呢啲住啦。 系， 头先阿梁丽勤咧就形容啊，阿陈迪克前辈嘅访问咧就系咩带翻出啲以前嘅点点滴滴啊嘛，系咪咁讲嘅？ 系，我当有啦，当有啦。 我哋呢个节目啊，手下留情嘅宗旨系咩啊？就带翻啲以前嘅点点滴滴。我哋今日有个题目咧，就好想讲嘅，一个不如由你去讲开先啦。 话说啊，因为系咪上个星期啊？ 上个礼拜嚟 嘅，上个星期嘅大兜。好亂咧，咁我哋一個朋友仔傾下偈嘅環節入邊咧，我哋一位嘅嘉賓啊 ，Judy 啊，一路同行嘅導演咧就提起拖鞋呢兩字， 竟然有啲題目我哋未講過噶， 係啦，我哋極係對於拖鞋有各自嘅一啲研究啊、 表 述啊同埋立場嘅， 係啦，咁啊邊個講先啊？ 而且唔同年代嘅人咧，亦都會有唔同嘅理解。 我先問咗嘅，即係拖鞋咧，我哋 有潮流 嘅 喎， 有潮流啦。同埋首先我哋分咗兩大門派先嘅， 係 分別有中意著拖鞋同埋唔中意著拖鞋嘅門派嘅。你哋係屬於邊一範咧？ 我再往前少少，拖鞋的定義是什麼啊？拖鞋等唔等於涼鞋咧？ 唔等於。 咁嗰啲拖鞋去咩？ 喺屋企範圍內， 你喺屋企唔會著涼鞋噶嘛？ 係，但我人字拖會著出街噶嘛？咁著出街 咁呢個係後來嘅事啊。 呢個係人字拖。拖啦，即系你拖你踢拖出街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凉鞋，即系嗱，点样定义咧？我自己觉得有嘢兜住个脚踭嗰啲咧， 系 就 系 要着出街嘅， 系 就 即系凉鞋啊， 同拖鞋冇关啦，即系你凉鞋都有条带绊住喺后面噶嘛，咁嗰啲咧就系叫凉鞋，凉鞋就还凉鞋，拖鞋就还拖鞋。 系咁，首先大家答咗我先啦，你哋喜唔喜欢着拖鞋噶？ 喺屋企啊， 系啊， 我唔中意着拖鞋 嘅，我都系唔中意嘅。 嗱。呢、這个喜唔喜欢呢其实有阵时系身不由己 嘅。我知阿妈梗系逼你着啦。 呢、這个系一个习惯嚟噶，我觉得，因为咧阿妈咧系唔准唔着拖鞋，咁所以自细咧我就已经习惯咗咧，一离开即系当只脚咧离地嘅时候，就梗系要除拖鞋啦。 即系你系咪嗰啲一落 垫地就一定要着翻、哦？因为系习惯咗，所以我而家我喺屋企，如果我唔着拖鞋，我觉得好唔舒服噶。 咁、如果酒店咧， 梗系着啦。 酒店又唔得，酒店 咁污糟嘅地下， 我唔搭大家住啊，都系 我哋之前好似试。 有 討論 嘅， 我當時都有表態噶。 唔得啊，好污糟啊！ 我本身都可以唔著嘅，但係身邊嗰位又阻止我喺酒店度著翻啊。 如果酒店咧，佢真係冇唔係酒店嗰啲拖鞋咪好流嘅，即係著住。 哦，咁唔一定嘅。 唔係 睇你邊間啦。 係，即係一般嚟講， 五季酒店嗰啲又好少講嘅。 咁當然啦，五季 仲會攞埋翻屋企添。係 啊，你五季嗰啲，你翻屋企著多五季都得。咁但係咧，有好多一般嚟講就比較薄嗰啲啦。咁你其實可能咧，你只係著一轉去個洗手間，翻到出嚟，可能你洗手嘅時候咧，你有啲水滴咗落去咧，你就已經唔係好想著嗰對拖鞋噶啦。 冇錯， 因為好容易會借嘅。咁但係如果借咗皮，真係著唔到嘅話咧，我會著翻對波鞋喺個酒店裏面行嚟行去咯。 哦， 會塞翻只腳落，總之只腳一定要有鞋著住啦。 咁啊，講翻屋企先啦，即係你一定著啦，一個咧。 一定一个唔噶嘛？ 我可以嘅话，我都唔会着拖鞋。 我系唔中意嘅， 但 系成日唔中意嘅。 但 系 有时你逼不得已都会着嘅，即系我未必系人哋即系强迫我去做啊。但可能例如你洗地啊， 哦、 或者拖地，你着住拖鞋系方便啲嘅，冇咁容易跣亲啊或者剩嘅。咁但系我谂大部分时间或者尤其是而家夜晚阿仔瞓着咗之后咧，我自己夜行嘅活动，即系可能行出厅饮水啊睇电视，我都会选择唔着拖鞋嘅，因为脚步声感觉上好似宁静啲啊。 啊，呢个第一啦， 系啦，咁所以我有一拣我就唔系好着拖鞋嘅。 系同埋因为咧，点解我唔中意着咧？就一嚟就中意嗰种即系逍遥自在啦， 奔放嘅感觉， 同埋咧永远都唔知去咗边嘅。即係可能隱藏咗喺你床下底啊，飯台底啊，或者唔知攝咗喺邊一度啊。 所以你只要你烏低身亡就揾揾得翻。 通常都會嘅，但係與其揾啊，不如出去就算啦。咁所以我係非常之唔中意。 但 係 有冇人鬧咧？ 阿媽細個鬧嘅，而家冇人鬧嘛，咁梗係咁。但係我啲女咧同我太太係一定著嘅。佢哋 但係你啲腳趾會好污糟喎，啲腳趾罅。 我哋又唔係談論呢一樣嘢嘅，我哋好啦，我哋講咗中意與唔中意，好啦，咁我哋首先咧就講講啦，關於拖鞋嘅門派同埋佢嘅種類先啦。你係屋企係興邊範嘅咧？ 嗱咁樣嘅，通常咧就會分開男人同埋女人啦，因為有男人拖鞋同埋女人拖鞋噶嘛。就算係同一個款咧，藍色都係屬於男人，紅色都係屬於女人嘅，係咪？ 係咪經典嗰只海綿嗰、那個？ 係啦，冇錯嗰只。咁但係嗰一隻咧就係、是、嗱、已經對我嚟講已經 唔 係 經典。 點解先？海綿嘅意思係邊只？ 即係有款。 是全胶的定是他那个人字拖那个位置是有些绒地的质地那些呢 类似那种。 嗱，因为咧呢一只咧对我嚟讲咧都唔系人字拖嘅始祖啊，我嘅人字拖始祖系可能嗰对拖鞋系绿色或者白色，然之后咧有条 半边啊嘛， 半边全胶嘅， 全胶或者红色咯，系啊， 系啦，或者蓝色都有，系啦都有嘅。咁嗰一种嘅人字拖咧。其实咧，我妈细个系唔会买俾我哋着，同埋佢唔鼓励小朋友着呢啲人字拖嘅。点解咧？即系我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咧，一定要着普通就咁插入入去只脚嗰啲拖鞋。 系， 因为佢会觉得咧， 即系白色半边嗰啲啊。 类似啦，系啦，但系要比较软熟，因为小朋友嘅脚咧， 即系棉质啲嘅。 系啦，总之软啲嘅， 半边嘅， 软啲嘅，咁总之就咁插只脚落去嘅啫，啲脚趾唔使分开嘅，因为阿妈会觉得咧，如果你咁细个小朋友就即刻俾人字拖去着咧，咁佢个脚趾公同埋二脚趾咧中间就会有个窿啦，即系佢会觉得嗰度有个窿咧就唔够美观啊， 唔够整齐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细个咧系一定着咁样扮嗰啲拖鞋，但系阿爸咧就系着人字拖嘅， 哦，你爸着人字拖 嘅，就系嗰啲最 general 嘅人字拖， 我爸着最 general 啡色嗰款啊， 哦，今日风云嗰啲咁上下嗰啲啦， 即系类似凉鞋， 好似有个交叉扮住嗰个 冇错，即系我阿公啦，我阿爸咧都系着呢款，一定系啡色嘅， 系 个底轻轻厚少少，好似扮皮啊。 冇错啦，系啊，但系呢种拖鞋最衬系咩裤咧？就系男装睡裤。 冇错， 系啊， 一定即系福寿安康我啲 friend 咧。 冇错，跟住嗰个男装睡裤仲要有啲 睇 TVB 啲剧咧，爆风叔啊，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嗱，如果你嗰条男装睡裤系白底有蓝色花咧，唔啱嘅，一定要着啡色花咧，就真系衬得住啦。 而呢种啊啡色啊扮皮嘅。拖鞋一定不能够衬短裤嘅， 冇错，系啦， 短裤就错噶， 冇错，真系睡裤真系一流的。 呢只啊， 唔系呢只 就系、是、另外一只，呢只就系防水嘅。 呢只点样叫咧？系防水咧，因为白色半边嗰啲咧，即系一条胶嘅边， 成嚿都系胶，但系佢就冇人字拖嗰即系传统人字拖咁硬嘅，佢会淋翻少少。咁咧，半嗰个位嘅里面咧，系应该系有少少。 比较软熟啲嘅啲布，定 系硬嘅， 系好少少 嘅。胶咧，你知咧，呢啲拖鞋好平嘅，即系可能几蚊到一十蚊对啦。咁佢呢条边咧，成日会介到即系脚个脚掌啊，即系脚背定系唔知脚嗰个位啦吓。咁咧系会有条痕喺度， 系咪类似呢只？ 唔系啡色嗰只，唔系啡色嗰只，好经典噶。 啡色， 即系我哋称之为 已经新嘅。 因为呢阿爸拖鞋系啦， 因为我而家揾紧嗰只系类似，大家可以睇翻国产零零七咧。阿文西啊，拎住两笼，拎住两 文西， 系拎住两笼菜出嚟，力拔山系气盖世嗰度。 但文西嗰只好似唔系呢只嚟，文西真系嗰啲 旧款 嘅，旧款嘅系 都经典。 哇，嗰个真系不得了啊！嗰个真系唔识讲啊，真系旧到一个点啊！嗰只系。 因为咧，我屋企系有啲特殊嘅，即系事关咧。我屋企就系我住二楼啦，喺围村嘅时候，咁咧一落到屋企门口咧，其实咧就有一条嗰啲巷仔咧，跟住行过条巷仔先至到我嘅一间星铁做嘅一间屋仔，间屋仔咧就 系 集合咗厨房、厕所同埋冲凉，咁所以咧嗰间屋仔个地下咧长时间都系湿噶，咁变咗咧阿妈咧就有一个规定啦。就系喺二楼嘅时候咧，就要着一对拖鞋。 系， 当你落楼梯落到去屋企嗰个所谓叫玄关位啦，大概系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我哋仲会有其他拖鞋摆咗喺度，跟住咧就要换咗嗰一对拖鞋，先至可以去到厨房或者系去厕所咁样嘅。 系， 咁而嗰一对厕所专用嘅拖鞋咧，就系成对系胶嘅，系以前嗰啲客家阿婆。 系咪格个底有格仔噶？ 冇错， 哇，飞出嚟噶嘛，好似水晶咁样嘅。哇，嗰、那个劲，我妈拖地一定系踩住嗰只嘢噶。 系客家阿婆好中意，好中意着嗰对。 我以前扮咧，边一个古仔系咩玻璃鞋？灰姑娘。 灰姑 娘，灰姑娘咧嗰只系系佢透透地明嘅。 我知你讲边只 系。我妈一世，但系好窄噶。 冇错啦，但系女人着嘅，女人拖鞋嚟啊嗰啲。如果阿哥要拣着咧， 有少争嘅。 佢冇错，阿哥唔中意嘅，咁所以咧，佢又有好多唔同颜色。包括有紫色啦、蓝色啦、绿色啦，咁我比较上偏向中意绿色，里面咧仲系有啲金粉嗰啲。 类似呢种质地， 类似呢种系差唔多，但系冇咁 sharp 嘅嗰啲颜色，即系牙死啲嘅啲色系。 咁我咧就，所以我细个咧就永远长时间都系咧系有两对拖鞋咯，一对就真系去厨房啊、厕所啊嘅嗰对，即系点样湿都冇问题嘅。另外一对咧就系喺屋企里面行嚟行去就 系、 是、咁样啦。 系咁啊，一个咧， 我屋企系主要我女装嗰边我冇咩点研究，因为主要系男装嗰边嘅。 你冇细佬，唔系冇阿妹啊嘛，冇阿妹冇隔。 我男装嗰边咧就 阿嫲着咩拖鞋咯？ 阿嫲嗰对拖鞋，佢有段时间系着嗰个经典嘅金丝拖鞋噶。 我知啊， 即系金色 个底好薄， 个底好薄嘅， 跟住咧就系、是、前上面咧就好似有啲珠片咁样样嘅， 冇珠片，交叉嘅金丝纹咁样嘅， 吓吓， 即系 我知道有个网嘅， 系啦， 哇，嗰只不得了啊，啲丝 咁样咁样，系啦， 我都有着过，我都有着过， 我妈着住呢啲打麻雀噶， 系啦，又或者系另外呢款红色嘅，我唔知系咪叫海绵啊，即系佢唔系海绵，即系嗰种我哋类似嗰种 金丝个深丝网。不得了， 中橙噶 嘛，即系包中婆一定系嗰种嘅感觉。 但系咧， 通常有一啲好 sharp 嘅红色嘅脚趾甲。 唔系，但系咧，我以前都着过嘅，但系我妈咧系好怕买嗰只拖鞋俾我嘅，因为有阵时候我哋小朋友咧就会懒换拖鞋嘛。咁咧，然之后由屋企咧冲落嚟，趁阿妈唔知咧就冲咗入去，可能去厨房或者去洗手间咁样啦。咁咧，你嗰啲拖鞋，因为佢唔防你湿水啊。咁有时候你真系唔小心湿咗水之后咧，佢就好易烂啦。 系啦，同埋佢个底开始会有啲。 是因为佢唔湿得水啦，同埋佢嗰啲其实系揾胶水黐嘅啫嘛，佢唔会话真系好 detail 咁做噶嘛。 系 咁但系我屋企我主要跟两款嘅拖鞋嘅，第一款咧系人字拖嚟嘅，小弟嘅爷系着人字拖嘅，系嗰个经典配色系黑色配红色同埋蓝色配黄色嗰只， 我而家屋企都系用紧呢一对拖嚟。 我有段时间系几中意着呢对人字拖，尤其是喺大学嘅时候。个原因系咩咧？呢啲湿水唔怕。又唔怕跣啊！即系你真系一对拖鞋可以走天涯啦，尤其是 同埋嗰啲子弹仔嗰啲挡咧， 系子弹仔一定系着呢啲嘅。 你当可能屋企你都可以多一对拖鞋，即系叫替换啦。但宿舍因为你公共浴室咧，你行入去咧，你又行翻出嚟，你冇理由拎两对鞋去冲凉噶嘛。咁就一对咁嘅胶拖鞋咧就好有用嘅，所以有段时间几着嗰对。另外一款咧就阿爸嘅拖鞋，有时我都会用嘅，就 系阿爸系点样嘅？ 佢類似啱啱呢款嘅棉，又唔係叫海綿，我唔識形容嗰種 EVA 膠啊，定係嗰種泡沫膠嘅質地係一塊咧？佢係。即係類似而家嗱，我唔識形容呢種質地，你 唔知啦，明唔明？化學嘢啦嚇嚇，類似 係 啦， 佢又 拖鞋都係 啦，但 係 佢係藍色嘅，咁然後咧就係、是、扮過去喺個即係腳趾嗰位， 腳背 嗰 位 扮過去魔術貼嘅。我仲記得個牌子係好似有個椰樹咁樣嘅黑白色嘅椰樹嘅，係啦。咁我 哋自己寫 NIKE 上去嘅嗰陣時， 但我呢、這 個白色邊嗰度， 呢個係我細個我唔記得嗱，我類似印象中係一棵椰樹啦，我唔知有冇叫黑白 logo 嘅。咁啊著咗好多年㗎啦，但通常我著邊個位爛咧，就係佢個側邊位好易一 flat 咧，咁佢就會成塊腳背嗰位咧就會翹起咗嘅，同埋膠嘅人字拖咧有樣嘢，因為細個唔知點解阿爺行路嘅姿勢有啲得意嘅，佢每行一下咧， 突突聲啊， 就會發上個腳踭位，就會突突突突突突行都好勁嘅。咁我有段時間我同細佬仔喺度用練啦，但係因為人字拖先發得大聲 啊，因為人字拖個支點嘅問題，係 啦，同埋我估個質地材料嘅問題啦， 塌翻上去個咁樣噶嘛， 咁所以我哋就嘗試用嗰個我啱啱講嗰只海綿胎或者椰樹牌胎，我唔知係咪真椰樹牌啊。發上去嘅就發多幾下就發爛咗咯，我就有呢個咁嘅經歷。咁以前細個係著呢啲嘅，但係人我而家大過咗，自己屋企就會著一啲真係買翻關刀牌嘅厚身嘅運動拖鞋喺屋企著啦。因為佢可能本身個質地會厚身些少咧，咁我即係人比較重咧，就會著落舒服啲咁樣咯。 係，咁仲有一款嘅，就係我最憎嘅一款啦。我已經唔係好中意著呢款，我更加唔著嘅就係嗰啲毛毛拖鞋。係 有聽錯，即係 send 咗俾我。 系啦，系冇错啊！呢只哇，呢啲剧啊， 麻雀嗰啲， 你咪呢啲啊，一间讲啊， 咪仲 飞埋你啊，头都穿啊， 系啦， 喂，真系头都穿啊！呢啲， 但系呢一只咧冇我以前咁通透啊，我觉得佢 好似麻雀咁， 冇错，佢做出嚟咧，即系嗰啲女人胶拖鞋咧，佢做出嚟咧，我觉得有点粗糙， 成只啤出嚟 有，以前真系有啲金粉喺里面噶，系你 继续。咁总之咧，就系嗰啲毛毛类似纸同埋毛毛嗰种拖鞋，我系最憎嘅。嗱，第一咧，佢就会吸住只，嗱，嗰啲拖鞋永远都着唔实噶嘛。 叫纸同埋毛毛， 即系等于酒店拖鞋嘅一啲靓版啊，即系譬如有啲公仔啊，咩 Snoopy 啊嗰啲咧，咁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兴呢啲毛拖鞋，即系着入去入边系毛嚟噶嘛，咁嗰啲咧有个唔好处，第一咧佢通常好焗脚啦，同埋咧佢比较。即系佢食唔起嘅，即系佢会塌翻落你只脚度啊！即系你佢系成日黐住落你嘅脚啲脚趾嘅面嗰度，咁我非常之唔中意。同埋因为香港咧就是一个好潮湿嘅地方，好易有脚汗。 嗯， 同埋嗰啲拖鞋咧通常都系浅色嘅，一系白色啊，一系黄色。咁你好快咧就会有一啲好核突嘅污渍喺度，我好憎噶。同埋会好快就会好臭咯。咁所以咧呢啲毛毛拖鞋咧，我系。非常之唔中意。 呢只都系经典啦，喺网上面 夏威夷 夏威夷拖鞋，即系呢款就系我话嗰类似椰树牌拖鞋嘅嗰种质地。我见有啲人用泡沫胶嚟形容，我唔知系咪真系呢种 texture 咁样咯。但系呢个嘅公仔拖鞋夏冬天系舒服嘅， 系 同埋有段时间最兴系几时咧？就是、Angry Bird 嗰个年代啊， 哦， 好多人系全部人都系着 Angry Bird 嘅拖鞋， 好似系， 系啊，喺大学宿舍每个人都一对必备就系冬天嘅时候着嘅。 系，我系完全。接受唔到嘅，所以点解我好唔中意酒店嗰啲拖鞋，亦都系同一个原因啦。 其实我都唔中意，不过焗着咯，一定要。 系佢好容易咧，你会逐即系，譬如冲完凉咧，你跟住着下，佢就你只脚会有翻啲汗喺度嘅。咁我非常之唔中意嘅。 但系咁，即系因为咧，酒店其实都系提供两种拖鞋啦，一种咧就系嗰只即 系 好似纸嗰个啦， 毛系啦。 但系另外一种咧，就真系一对现成嘅拖鞋，仲要系唔突只脚趾出嚟嗰啲咧。 我知啊。我都唔敢着噶， 嗰啲我更加唔着，嗰啲真系唔着，我会着翻自己对鞋。 因为咧，你觉得上一手唔接着咗入去有浸脆， 系 啊，我哋叫塌沙拖鞋啊嗰阵时，因为佢好似一条鱼咁样样 嘅。我嗰啲真系唔会着咯，我就会着翻自己对鞋咯。 系咁啊，所以咧喺我细个咧，通常拖鞋就唔系攞嚟着嘅，系攞嚟踢嘅。 系 啦，飞拖鞋大赛 系啊，掌门人都有玩。 但系当年就不得了，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公公婆婆咧就系住屋村噶嘛。咁你知以前啲屋村或者而家都系啦，啲屋村啲冷巷好长噶。咁我哋一班嘅表兄弟姊妹咧冇嘢做啊嘛，咁你又唔系下下可以喺走廊度踢波啊嘛，咪玩飞拖鞋斗远咯，其实好好玩噶。 嗯， 咁最好飞咧就系头先你讲嘅类似夏威夷嗰只，但系硬以前咧佢只。白色半边， 因为冇人字拖，你会 人字拖好难飞 嘅， 因为你会你个技巧如果唔好咧，你就会踢到空气或者飞翻转头啊只拖鞋。但系嗰只 白色扮条胶边一条过嗰只咧， 一甩就即刻 你 系 咯，攞只弓，脚趾弓吊住佢，一脚西埋去啊！哇，挂网嘅即刻，好同埋好痛， 系 真系好痛。 唔系你用嗰啲女人胶拖鞋都一样好痛噶， 嗰啲直情系会，我觉得会穿 头、啊， 会致命噶。我同我细佬咧以前试过喺屋企飞烂嘢嘅，真因为屋企好细噶嘛，你知啦喺个厅度，如果大家玩，就算攞人字拖飞咧。都好易飛彈啲玻璃啊，或者嗰啲花樽嗰啲嘢，咁同埋咧真係會起樓嘅，即係撞到個頭起樓 嘅。後屘係出咗一種叫做稍為豪華版少少嘅人字拖，因為呢只膠嘅人字拖咧，嗰支嘢係圓咕碌噶嘛。 哦，係。 另外有一種版咧係長形嘅，但係唔係膠嚟嘅嗰條你知唔知 我講咩？ 即係好似絨面咁啊！嗰只咧就係相對地貴啲，但係咧就好著啲、舒服啲嘅，因為佢唔係膠咧，所以佢箍住你只腳嘅嗰啲位咧就冇咁痛啦。 一個膠人字拖通常佢下面嗰的位爛噶嘛， 係啊，好多都係撳 翻落去，大家都撳翻落去喺度街度， 大家就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用 A 膠紙啦，又或者係 大膠樽， 係啦，唔係你可以用嗰啲鐵線。掹翻住佢咁样咧，系无所不用其极啊！ 但系好臭嘅， 系啊，梗系啦， 真系好臭。 系啊，拖鞋其实系要洗嘅。如果你而家系着人字拖嘅话，麻烦你真系要攞去洗 晒。好，转头翻嚟有陈迪克前辈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努努总统阿迪昂举行会谈。习近平欢迎阿迪昂到访，形容今年一月努努作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复交的政治决断，是符合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他说自己同南太国家领导人讲过，有好不分先后，只要开启就会有光明前途。今日这句话依然管用，并且再加一句，合作不论大小，只要真诚就会有丰硕成果，愿意同阿迪昂一起为中努关系发展作出规划，播下希望的种子，开创美好未来。阿迪昂说，很荣幸能够来到北京，表示努努最近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努努支持并且尊重一个中国原则，这个也是双方接触的重要前提，努努期待能够与中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政府发表有关发展香港可持续披露生态圈的愿景宣言，致力巩固香港在国际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强化香港企业的竞争力，目标今年推出相关路线图。香港会计师工会将会订立有关的本地可持续汇报准则，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受规管金融机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世界合一论坛致辞表示，本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并建立全球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愿景声明是确保投资者与其他市场参与者可以获得可持续相关资讯，以便管理风险和做有关投资。政府公布今个星期三开始，所有六个月大或以上从未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未完成接种初始剂次的人士，可选择接种 XBB 疫苗作为初始剂次。网上预约系统会在星期三上午九点起更新，便利合资格市民预约接种 XBB 疫苗。联合科学委员会认为 ，XBB 疫苗可针对已经成为本港主流病毒株的 JN.1 提供加强保护。卫生署话，政府由去年12月14号推出 XBB 疫苗接种安排，并且购入大约20万剂有关疫苗。至昨日已经接种当中的大约12万剂，政府最近额外采购大约14000剂 XBB 疫苗幼儿配方和儿童配方，有关疫苗已经运抵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新冠病毒整体仍然处于活跃程度。

今天这个嘉宾呢即刻就想起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啊。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多好 多好多好多好成日都唔死得， 但系咧，即系我哋再大少少嘅嗰啲 friend 咧，就会用中国杀人王嚟形容佢。 冇错，系啦，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陈迪克师傅，耶、yeah! ！ 多谢晒，多谢晒， 迪克你好啊， 迪克你好啊，嗱，我哋夹咗嘅，夹咗嘅，咁啊，阿陈师傅就话咧， 一系要叫黑哥， 一系叫迪克，所以我哋决定叫做迪克，系啦，迪克系咪第一次接受电台访问啊？ 系啊，系。 点解嘅咧？ 啲人可能嫌我唔识讲嘢啊？ 唔系。我哋首先咧，我哋收到一啲风嘅。喺做呢个访问之前咧，咁我哋嘅音乐情人啊，郑子诚咧就话：哎呀，迪克好好倾啊！哎，无所不谈，天南地北。我话：哎呀，啱啊！我哋最中意呢啲嘉宾啦。咁另外咧，我哋嘅中间人啊，阿曾守明哥哥，亦都系高度推介阿迪克。 系啦，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得到阿迪克。 冇错， 系啊，唔使客气，唔使客气。 其实咧，我有一个问题真系要问咗先。 系 迪克呢个名咧，文雅之中又带点不羁同埋浪漫，我想知咧呢个名唔系真名嚟噶嘛？ 唔系， 因为咧根据咧网上面咧有好多谣传，唔同嘅名字都有嘅。咁首先第一，点解会叫迪克咧？ 迪克咧就系阿陈友侯同埋呢个钟景辉 系 帮我改的，因为嗰阵时候我喺呢个丽的啊， 系 丽的电视咧做嗰个中国杀人王嗰阵时 系。 咁咧以前我个名咧叫军容啊嘛，即系个身份证个名咧，咁佢 系 军容。军容好似唔好听喎，即系唔系鬼鬼地喎。 点解鬼鬼地咧？ 因为嗰个中国杀人王咧就系一个鬼鬼地嘅戏嚟噶 嘛。系系 就讲一个中国人去到第二度， 系 咁咧就好似詹士邦咁样， 系 藏龙伏虎啊， 系系 行侠仗义嗰啲咁样。 你仲要有少少长毛 feel 添， 系啦，冇错啦。咁啊嗰阵时系好长毛噶，好似 Beatles 嗰啲咁 样 噶嘛。 系啊系啊，飞仔啦啫。 系啊，我最记得咧就佢哋又叫我讲英文，咁我哋小学毕业嘅啫嘛，嗰阵时点讲英文咧，系咪先？咁佢话你记下佢咯，咁我点记啊？咁佢话嗱呢句英文咧，你就读一阵就得噶啦。咁佢就话叫我讲嘅 ，Who sent you to kill me？ 系边个派你嚟杀我？ 系啦，因为嗰个系外国人嚟噶嘛，外国人我要打到佢咁上下咧，要执住佢咁样噶嘛。咁就要讲呢句啦。Who sent you to kill me？ 系。 咁然之后先就打佢落海咁样噶嘛，佢喺个泳池嗰度嘅，记得我哋喺度，即系嗰阵时拍嗰场戏咧，就有个泳池，咁咧就好多啲靓女 ，James Bond 咁样，好多靓女走出嚟，又要咁样拧下拧下啊嘛，嗰啲咁样，咁啊拧完之后咧，咁咧我又 真系拧紧都嚟睇噶， 喺度叹紧咩咧？可能系叹紧嗰啲酒啊，喺度熬下嗰啲咁样啦，系咪先？咁熬下熬下之后，咁啊喺度又话啊，大家倾偈啊，又剩啊咁样，咁啊突然之间有个嗰啲鬼佬咁啊冲过嚟，咁啊同我打，即系想啱啱想杀我，唔知话举枪又系咩咁样啦。咁啊讲完之后，咁我吓呢句英文。好难讲喎，不过练咗好耐啊，佢嗰啲音我又唔识，我又唔系咁即系唔系咁熟咁样咯，即系我哋未人讲咁长嘅英文噶嘛，一讲对白都已经好难噶啦，咁样上 系 咪先？点会讲到英文啫？咁诶，足之又过骨咯。 咁同个迪克呢个名又有咩关系咧？ 呢个第一个名咧，就佢就话喂，你呢个名咧唔好喎，我哋不如同你改个名啦，咁样。好啦，是但啦，咁你中意改咩咪改咩咯，咁样你不如叫做陈迪克啦，咁，因为迪克咁样咧就比较会即系人哋接受啲啊，系，同埋有少鬼嘢，佢话的青咁样啊嘛，咁啊会比较鬼， 即系你本来都冇呢个的呢个名嘅， 冇嘅， 哦， 咁但系从此系咪就系叫咗呢个英文？ 又唔系，我本身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Forest， 哦， 系叫森林， 系 Forest 呢个名你又有段， 系。 咁啊？點解咧？嗰陣時咧，我就做 Forest Chan， 做呢個最早期咧，我就做上海灘嗰個指導噶嘛。 哦，係咩？即係上海灘嘅美術指，唔係武術指導就係你。 周生嗰套，即係周潤發紅咗嗰套。 哇！ 即係佢中槍嗰啲你設計㗎。 係啊！ 你咪先，你先咪先咪先，發哥中槍喺個門口嗰度係 你設計㗎？ 係咪你叫佢？係咪你叫佢揈到咁勁㗎？係 啊！ 哇！ 浪奔，浪流。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 晚辈一拜。原来是你搞出嚟嘅呢单嘢，喂咁多年啦， 冇人知啊，冇人 真系冇人知。哇，原来是迪克设计出嚟嘅。 佢哋又唔问我啊嘛，咁你知啊，又唔即系唔系咁中意话。我搞嘅啫嘛，咩咁你讲出嚟冇用。 喂，嗱，呢间间间再问你，呢、這个咁啊，讲埋阿 Forest 先。 咁啊 ，Forest 点解咧？就之后咧，我拍完嗰、那个上海滩咧，就阿招振强咧，就叫我同佢去台湾啊拍嗰个叫做咩枫叶情啊，枫叶情之前咧有套叫大香港， 但 系要去澳门拍噶嘛， 关礼杰啊嘛， 系关 礼杰 啊，阿发哥做阿关礼杰个老嗰个老豆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喺澳门有个叫盲公诊，话睇啲奖啊，或睇睇咩啊好，咩测字啊咩好噶嘛，咁大家咪去问下咩咩成，咁咧佢就话我咩咧欠目。 哦， 即系五行里边欠木， 所以你搞个搞个收银出嚟。 五行欠木，欠木咧，佢话喂我中文嚟有咯，佢话嗱你叫森林，森林咪多木咯，嗱森森啊唔好嘛，咁啊有个我哋个台有个叫森森噶嘛， 即系嗰个女仔， 三毫子嗰个啊， 系三毫子小姐， 三毫子嗰个啊嘛。咁我話唔好啦，不如我改英文名咧，叫做 Forest， 咪森林好啲咯。咁啊，所以就叫咗 Forest。 哦， 係咪真係好啲咧？ 係啊，咁啊梗係，我身份證都係呢個名噶。 Forest 係啊。身份證個英文名就係呢個名嚟。 Forest Chan， 好勁啊！ 哎呀，勁啊呢個名。 好勁啊！ 哎，我哋下次喺街見到，嚟見到見到阿迪克啦，叫佢一聲 Forest。 哎，咁有冇人叫你 Forest 噶？ 冇嘅，佢哋唔知。因為我唔講俾佢哋聽， 我哋維基百科要加上去啦呢單嘢。 係啊，因為維基百科咧，佢唔係寫 Forest 噶，佢寫的㗎。 寫的㗎， 的就係我哋因為咧就係做咗殺人王嗰個。 殺人王先， 咁佢哋咪講我咯，話自古啲乜鬼嘢，即係有學問嘅人先至多別名㗎啫嘛。係咪先？我唔係啊，我連咩搭埋都係得幾個啫嘛，兩三個啫嘛，唔係好多啊。 仲多 啊，好嘢真 係。咁阿成國又係咩回事咧？ 成國咧， 有冇見過？ 成國點咧？我老豆 系阿爸点啊？ 咁我去翻学去读书嗰阵时，佢好爱国噶嘛，老豆。佢话你不如叫成国咧。我嗰个即系嗰个成字咧，就系承认个成啊。 系系系。 咁佢咧就嗰阵时点解咧？咁我老豆咧就系嗰个牌字落嚟啊。 系 一路排紧落嚟，我就成。 我成字派。 即系你个族谱嗰啲。 系族谱。咁跟住我家姐嗰啲就配字噶嘛，即系配乜配燕啊，配咩嗰啲咁样啦。咁然之后我落嚟嗰啲仔咧。就係志字嘅， 係， 志即係陳志 乜，陳志乜，陳志， 係， 好好唔好意思，我又冇仔，我兩個細佬都冇仔，就冇個志字出咯，冇個志字出咯，就係咁啊，所以我個背咧就係成字，佢好愛國噶嘛，不如你叫成國啦，成國成國是鬼蛋啦，讀書又 咪先，咁但係軍容有咩咧？ 军容咧 好多嘢， 好多啊！ 军容咧话俾听啊，佢就三十一画嘅， 系 军就系嗰个军队个军，容就系戎马个戎，即系我哋好中意好动噶嘛。后生嗰阵时，僆仔嗰阵时中意玩刀玩枪，哇！咁啊中意嗰啲玩嗰啲，咁啊不如咩咯？本来我就去当兵嘅，即系去当兵即系意思做警察嘅。 系 咁，我老豆啊，唔好啦，不如你当咩兵啦？唔好啦，唔好去做警察。你知啊，嗰阵时。好孝順噶嘛，佢話唔去當咪唔做咯，即係嗰啲咁，咁啊走去做咩咧？走去肇事啊嗰啲地方，即係跟人周圍供，咁啊供咗入去，嗰日撞到劉家良。 哦，撞到劉家良先， 即係唔小心嘅啫 喎。唔係唔小心，我咧就喺度，我嗰陣時咧就幫嗰啲師傅咧，即係佢有一班臨記阿頭噶嘛，咁咪我啲 friend 嚟咁滯咁啊。喂，佢你今日幫我帶一班人去到嗰度啦，帶啲人埋位啊，擺嘅坐喺嗰度，即係咁樣 整私人場嚟玩啦。 咁啊去到幾次，咁啊有陣時咧就唔夠人啊嘛。诶，得啦，我坐埋啦，或者咩，我上埋位啦，或者咩咁样， 顶住先，等紧，系 啦，嗰啲咁样啦，咁啊见到刘家良，咁啊刘家良又话：，咦，你都几醒目噶，中唔中意捞牧师噶？ 系， 我话捞牧师几多钱啊？哇，七十五蚊日噶， 哇， 嗰阵时六七年啊， 系， 唔知六八年嗰阵时，喂，七十五蚊日好鬼多钱噶嘛，买层楼都系三万几啫嘛， 系，哇， 美孚嗰啲。三万八我知道 是 有水浸 三万八咩叫有水浸啊 佢呀喺个美孚嗰个油站嗰边呢啱啱近海嘅咁呢佢一打风呢 就飞啲水浸嚟 哦有水浸嘅叫做 嗰啲叫做三万八咁我 哇七十五蚊真好快买到楼喎 哇七十五蚊好啦咁我返去同嗰个人讲过喂我唔同你带人啦我要 去做牧师 咁佢你识做咩我唔识啊咁我就 同阿刘嘉玲讲：喂，我唔识嘅咩？哎，你一路做嗰阵时候一路学啦。 诶、欸，嗰阵时你几多岁啊？阿迪克 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 咁就即系你已经即系冇即系已经做紧嘢噶啦，即系冇读书噶啦。 我好衰嘅，我就由细佬哥咧、啊，我咧就八岁先，我哋嗰阵时八岁先读书噶嘛。第一间咧就喺排头嘅叫 排头，即系边度？ 排头啊， 沙田啊， 宝福山嗰度啊。 哦，哦 堆埋嗰度咪排头，嗰度有间叫做唔知乜鬼嘢小学咁嘅。 诶、 哎，我读咗好似一个月嘅啫。咁一个月之后咧，我哋就搬咗去车公庙后边嗰度。 系， 咁啊，车公庙后边嗰度咧就叫做李屋村。 系。 嗰度咧，嗰啲好嗰啲好古老嗰啲屋咧， 三角形顶嗰啲， 系啦， 即系瓦面嗰啲嘛， 好似人哋祠堂嗰啲咁样样。 系啦，咁啊厨房咧就有个镬好鬼大嗰啲啊，大到咧食大镬饭啦，大家咁嗰啲嚟嘅。咁咧就佢话搬去嗰度，我话吓，咁咪即系冇得读。系啊，咁我总之咧就去咗祠堂啦。以前有间叫祠堂义学嘅，好似叫祠堂学校嘅，就系小学嚟嘅，而家仲喺度嗰间学校，喺车公庙后边啊。 系、哦， 但系已经变咗啲慈善， 系 慈善嘢，摆啲香烛啊，摆啲咩，即系嗰啲嗰类咁嘅嘢咯，即系佛教嘅嘢嚟。 系系系。 咁咧，我最记得咧，就去嗰度读一年级。我老豆租嗰间屋咧就$90，好大间嘅， 一个月，哇！ 咁就分租晒就唔知四伙人、五伙人。咁我哋咧就住上边嘅，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咧，我同嗰个隔篱，即系同我一齐住嗰、那个女人好像是，好似系即系佢又有几个细路又剩嘅。咁我记得同佢翻学，因为好快噶嘛，我哋嗰阵时，咁我见到有只蜜蜂啊喺度飞过。咁我喂有隻蚊有隻烏蠅你唔打佢佢幾快呀佢一拍就拍咗落一拍咗落即係鬼渣咁做 好痛啊 針咗一針喺度跟住手就腫啦 哇 但係你知嗰隻蜜蜂你明知你 見佢 點解你要咁做呢 咦你真係跳皮友嚟㗎喎迪克你細個 跳皮嘛 你真係曳仔嚟㗎喎係咪 呢咁即係言下之意阿迪克係沙田友嚟㗎喎細個係咪 沙田友 沙田友 你頭先你講過話咧你细个会玩刀玩枪嘅咧，真定假噶？ 咪玩嗰啲嗰啲系道具剑啊！ 哦， 即系以前喺车公庙咪买一可以掹出嚟嗰啲啊！ 哦， 咁咪跟住咧有咩 比武啊嘛？ 系啦，嗰啲咁样咯，类似嗰啲咁样咯。 即系细个都有几分武艺噶咯， 都冇去睇咯。 系都中意呢啲嘢嘅， 中意 嘅， 同埋细佬哥都中意呢啲嘢噶啦。 系，但系就冇谂过第时做呢一行嘅，冇谂过嘅。 喂，咁你第时唔系即系你以前细个你谂住做咩嘅咧？有冇噶？ 冇噶。 但系咧，你介唔介意讲咧？阿细伯系做咩噶？陈老先生系做咩？ 花王 哦， 司机。咁啲人又叫我做花仔噶嘛？ 系 哦，系咦？ 咁啊，花王之子咪花仔咯？ 系啊， 所以叫你花仔吓。 系啊，咁咧就我哋嘅乡下咧就系。冇咩叻噶，冇咩出得嘢最多就系、是、花王、药材铺同埋非法， 系 因为我哋新兴人嚟噶嘛， 新兴 即系肇庆 哦，肇庆 上面嘅叫新兴，嗰度叫肇庆嘅新兴园天堂墟， 系 好劲啊！ 天堂墟啊嘛， 我咁耐都系见过一次，唔系去上过一 次， 就系我妹带我去嘅。我嗰阵时我老豆话，如果上去咧要成两日噶，咁我佢就话唔中意上去，因为上面好穷， 咧 冇嘢食噶。 哦， 你知咧冇啲油，嗰啲油你知咧又要食油，啲油唔系点会寄上去？ 系喎。 喂，但系咧嗱，好多人咧，可能佢细个嘅所谓嘅梦想咧，就诶同阿爸一样咯，即系阿爸做乜我又做乜，因为阿爸我哋系好崇高，好崇敬我老豆咁样噶嘛。咁阿陈老先生佢系花王，你有冇谂过？我第时都要做花王。 佢咪就系叫我做咯，我唔做啫嘛。 点解咧？ 点解？因为我见佢嘅手咧一天冷咧， 我爆叉， 爆到 好痛， 好惨啊！ 系啊， 我唔做你个行，你睇你嗰只手咁样，我点做啊？ 系 系。我唔制。咁佢话：咁你做咩啊？到时先啦。 哦，所以你就一路到时。 我唔系就去做过咩嗰啲以前有啲搬铁罐啊，嗰啲铁罐要嚟装咩咧？装火水。 哦 嗰啲啊，咁我记得深水埗啊，石硖尾咧就有一间嘅，叫做唔知协昌隆啊，唔知。 哇！你记得好清楚下喎。 因为我做咗唔知唔够十日啊嘛。嗰個管工話我哋慢啊嘛，又用粗口鬧我哋， 你哋唔做 咩咁樣啊嘛？谷鬼咪馴佢咯 嚇！真係㗎， 真係馴佢。 哎呀， 嗰陣時啊， 唔打交人哋唔怕噶，同埋你冇地位噶， 系 哦，即系你一定要好打， 即系靠拳头， 一定你要恶过佢。 O K 系， 唔使讲好打嘅，你一定要恶过佢。 系 啊， 咁你就先有位企啦。 冇乜道理讲嘅， 冇乜道理 讲，讲啲道理啫。 系嗰个年代吓， 系啊， 冇道理讲啊吓。 系啊，喂，而家咧。都少少啦，都講下少少道理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入咗去嗰度啦，入咗去 TVB， 你知啲文化界。 好嘢，俾啊！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入迷，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 一想起定黑原牛仔，就想起一哥嘅喎，好豪迈啊！ 有嗰种大家嗰种男人味出咗嚟啊， 臭嗰只。 喂，我哋真系多谢阿陈定克前辈，好好笑呢、這个版本，好似都有听过。 好好听啊！ 同埋 Forest Chan 啫。 喂，佢有五个名啊！嗱，佢叫 Forest 啦。 咩成咩啊？成国。 成国啦，跟住君容啦 ，Dick 同埋迪克咯。 系啊，哇！ 五个名啊，真犀利。 不得之了， 佢又佢，但系佢话以前啲人好多噶，好多都好多名。 佢最后嗰句先劲啊嘛。 系嘛？ 已经入咗文化界。 文化界。 好正啊！真系，哇！真系。同埋原來佢係第一次做訪問 咯，係啊，第一次接著電台嘅訪問，聽翻先記得啦。 係啊，係啊，翻嚟九點鐘嘅新聞過後繼續啊，懷念陳迪克前輩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Xu again. 最近都小叔朋友个学生准备一个演讲嘅时候咧，佢个 speech 里面有一个 phrase 咧叫做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Wide 系 W-I-D-E 好广泛嘅 variety V-A-R-I-E-T-Y 就系唔同种类嘅 of something.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佢就个发音上咧系觉得有少少难嘅。个原因系咩咧？因为佢有几个音咧，听落去咧，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咧，系有啲容易混淆嘅音。佢哋就系咧 ，wide 嗰个 W 音啦 ，wide 啦 ，variety 啦 ，starting with a V sound, V, and then variety 咧系 R sound, variety, so wide variety, YW 用双唇嘅 ，w。A wide variety, variety. 如果我哋三个咧都读成我哋广东话有嘅 W sound 就变咗 wide variety, wide variety。读晒 V sound 咧就变咗 wide variety, wide variety。咁呢两个都唔正确。我哋第一个系 W wide， 第二个系 V sound wide, and then 第三个系 variety， 卷嚟 variety。So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We have a wide variety of lessons or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不同的活动的。我们下一集呢再讲一讲这几个音有什么特别地方要留意。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呢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八年前的一次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陈迪克前辈。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 恶史能登，吓坏人。家阵从良得民心，手下留情，诚意邀请今个星期登场的重量级嘉宾 陈迪克，资深演员。他和迪克与牛仔毫无瓜葛，但是和牛仔一样咁好身手，皆因他武功高强，还做过很多剧集的武术指导，又做过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国杀人王。除此之外，他亦演过无数的小人物和大坏蛋。不过真实的陈迪克其实好好人，还好玩得。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好啦，我哋 接翻舞狮嗰度啦。好啦，咁你嘅跟咗叫唔叫做跟咗刘师傅算唔算系噶？叫做 算啦， 即系佢系严格嚟讲系你师傅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或者系一个 入行嘅师傅嘛， 入行嘅恩人系啦。 系啦， 诶，咪先，咁你去跟阿刘师傅之前，你有冇仲做过其他嘢噶？冇噶咯。 冇噶，都话搬铁罐咯， 搬完铁罐跟住跟住一齐玩啊， 跟嗰个嘢去玩啊玩啊咁样， 跟住就去啊，之后 OK 吓， 咁啊即系入咗刘家班啦，可以咁讲啦， 系咪噶？ 系啊系啊，叫做刘家班。 好啦，咁啊学你又开始由零学做舞狮咯，系 咪啊？学做舞狮咋，咁咪要学个嘢啊？ 系咁，你学 一套拳都唔识嘅， 系。 而家咧， 而家都唔识噶， 吓，冇理由嘅， 真系唔识噶。佢哋教咗我三下， 系。 咁我跟住我话吓呢三下都够用噶啦，咁样。 咁你系开始喺个片场面做舞狮咯，系咪 啊？吓， 要做啲咩咧？舞狮 走位咯， 系。 哦，系咪即系咧着晒啲古装嘅，攞住啲剑喺度走嚟走去嗰啲啊？ 上冲上去，你又睇乜后嗰啲？ 哦，系， 上冲上去啦，因为你系唔打噶嘛， 系 打嗰啲就真系师兄噶嘛， 系 嗰啲师兄先会上位噶嘛， 系。 我好似做咗半年啊，先至叫我喂你一下 打一下， 就系点样咧？企喺度，咁咧佢揾把刀一劏你，哎呀！ 我知嗱，形容一下先，就係、是、咧有把刀， 一下你要轉圈， 係啦，就要轉， 界你條腰，跟住你咧就成個咁轉啦。 哎呀，我哋細個都係咁樣睇嚟，咁樣死嘅，學死啊嘛。 同埋仲有其中一下死咧，就係、是、涉落架底嘅， 就 把劍 死就唔係，涉落架底就唔係，佢一走入去，哎，咁要揸住佢個刀頭，哎呀，咁樣。你揸住 个 刀 头，要有反应嘅。 大家睇唔到真系嘥咗，我哋一齐拍片先啦。喂，但系你同边个做对手戏咧？有冇啲大明星？即系譬如 狄龙咯。 哦，即系狄龙隔你一刀咯。 陈冠泰咯，姜大伟咯，岳华咯， 系 即系以前嗰扎啦， 即系邵氏嘅大明星啦。 系啦，粤语片咧就边个咧？粤语片就冯宝宝咯，欧阳佩珊。 宝宝姐揸刀劈你人点解会？ 佢打啊嘛，佢同我哋打，我哋冇师啊嘛。咁啊要打瓜我哋咁啊，又系一两下嗰啲咁样。 OK 吓。 嗰陣時係同阿邊個咧？嗰陣時最過癮咧就係同阿姐拍嘢啊！ 係你講汪明荃阿姐 係啊嚇，阿姐拍嘢咧有啲臨記咧，就唔知點解嗰個 P.A. 咧就俾咗啲對白佢講， 係 佢就唔係講廣東話， 係 咁咧佢就出嚟即係話要去行軍啦，係嘛？ 係 嗱，今日咧我咧就咩嘢召集咁多人喺度集合咩咩咩，你哋跟埋我一齊去咁樣，咁嗰個有個人就走出嚟講佢。叻个阿爹都唔信叻啦，嗌信叻，叻个阿爹即系你阿爹都唔信你啊！要我哋信你，即系跟住阿姐，跟住 咁，跟住又有 NG 啦， 系啦 吓， 咁啊跟住又查啦，系咪？喂，边个嗌呢个人讲出嚟噶？梗系查噶嘛，唔使讲噶嘛。 哦， 查查出嚟之后，个 P 话我唔知啊，我俾个对白佢，我以为佢系用广东话咁讲出嚟噶嘛，点知佢记熟晒，原来系讲台山话。 系。 即系笑到你，即系无啦啦整啲咁嘅嘢出嚟， 系我几开心嘅。你嗰时翻工， 因为我反而我觉得阿迪克记嘅嘢咧，多数都系啲 happy 嘢， 好 happy 咯。咩先？你记唔记得啲辛酸嘢嘅先？有冇噶？其实 辛酸嘢咪做唔到嗰个反应俾刘家良，系咁闹到你直情系，喂，我不如揾个林记顶咗你个位咯。 系咩反应咁难做啊？ 佢三下嘅，唔知点样咁样一下反应，跟住一扭身，唔知边个又怼你，你又咁样。喂，三下大佬，我哋嗰阵时新仔嚟噶嘛，一下都好难顶啦，仲要顶三下咁样， 仲要连续喎。 系啦，咁啊 NG 咗，唔知都有十次八次噶啦。 系， 咁佢梗系唔系我咁讲啦，佢梗系介埋阿妈，介埋阿爸嗰啲嚟讲啊嘛，系咪啲助语词系咪坐晒落去啦？你听到嗰阵时，你真系你。 但结果你过唔过到嗰关先？ 过到，喂，佢话做唔到，咪做俾佢睇咩事啊？总之。嗱呢个就似系人做噶啦，咁样 系， 但都做到，都过到关。 但系 NG 得多啊， 系，其实自己都唔好意思嘅。 系啊， 系。 同埋嗰阵时啲菲林嚟噶嘛， 系啊， 你估嗰啲乜嘢啊？洗咗佢啦，又再睇翻转头，冇呢啲嘢噶嘛， 逐格同你计噶嘛， 逐格同你计噶嘛。嗰阵时好兴有一句噶嘛，嗱，唔好讲咁多吓，你今日有冇带菲林嚟先？嗰阵时好兴讲呢句嘢噶，即系意思咧就系窒你。你即系上一次 NG 得多， 系，如果唔系你啊醒醒定定做， 系啦，冇错啦。 咁你喺呢个舞狮界，或者你啊六七年就入咗舞狮界啦，已经。好啦，咁跟住嗰段路系点样行落去噶？即系有冇升职啊？或者 冇乜升唔升职噶，系我记得系75蚊，跟住就85蚊。跟住就一路120蚊，即系咁样升落去咯，嗰啲钱啊。 系。咁但系你自己职位上咧？ 职位冇噶， 舞狮有几分开几多级有冇噶？ 冇，佢嘥气啦，啲人呃你嘅啫，冇级数。你只不过咧， 你譬如話你人哋做唔到，你做到，咁你咪高級咯， 哦， 係咪先？有其實有邊樣嘢做唔到啫？而家嚇，除非關鬥啦，我唔識打關鬥嘅。 哦，係咩？ 係。咁你最擅長係咩咧？其實 最擅長咪反應咯。 哦，即係劏你個肚咁樣成個零轉啊，咁嗰啲。 誒點樣啊？啲時間準咯。 係。 即係你上位講時間噶嘛？你而家嗰啲冚唪唥唔得噶。 嚇！ 唔係話踩佢哋，即係冚唪唥係未曾到嗰個。 到位啊！ 未用到位，佢啲反應係差少少咯。 即係譬如嗰下你中刀或者中一掌，係啦，反應嚇。 啊，我哋喂嗰陣時要揸血包噶， 我即係自己揸。 唔係啊，而家洗乜血包，炒曬血，剪好曬嘢，啊，反應咁樣擰過去啫嘛，擰過去咪有血有剩咯。嗰陣時唔係噶，要揸截出嚟， 即係自己做埋噶。 係啊， 咪先？咁有冇試過 早咗？ 唔係太熱條 係啦。 咁你整污糟咗件衫，又要再换个再整噶咯？ 系啊， 哎呀， 嗰啲阿妈同埋阿爸揾到你啊，真系， 嗰啲好严重啊， 接受啊， 哇，所以哦，咁真系要好准喎， 嗱， 你一拖落嚟，你要见啦，你而家迟咗，你早咗又唔得， 你再唔 OK 咧，主角闹你， 系， 佢唔系闹你，喂，搞嘅咪搞错，咁你已经冇人啦， 系， 第一咧就系指导闹你先， 系， 梗嘅，咁啊唐鸡同刘家龙咁啊，梗系两个企喺一人一边噶啦。咁你唔得，唔係嗰個鬧你，係呢個鬧你。 係 喂，唐雞啊，揾把刀飛你啊！你真係講笑。揾把嗰啲木刀啊，因為佢度嘢咪要揸把嘢。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喺度睇噶嘛，睇完之後有邊個 打低 佢 就 咁樣飛過。哇！嗰啲帶埋你阿媽嚟嘅，全係嗰只嚟噶。 難得一身好本領，情關。 即系见到佢个筆刀嚟， 避到你避到咪避咯。 唔系啊，因为有啲系哦，你俾你再 咩有个揸个砖头啊，吓 哇咁严重， 系啊，揸个砖头啊，你知喂嗰阵时啲砖头红色嗰啲 嚟噶嘛？我知系啊， 真系成个红毛泥车埋嚟。 佢冇嘢，啱啱啲道具嗰啲砖头喺个颈嗰度，佢咪 顺手就立啦 咩咯？ 系 死人头，你搞乜嘢啊？咁嗰啲咁样咯，直情系 哇，真系新砖屎啊，系 系 咁啊，到几时你开始有啲角色做下咧？即系除咗系。 扮反應之外， 到幾時啊？之前喺度做殺人王嗰陣時咧，就七五年。 咁點解會揾你做殺人王咧？點解會係你咧？ 呢個係麗的年代噶嘛？ 佢話要十項全能， 邊個佢先？ 韓志生 係， 即係死鬼韓志生 係。 嗰個監製咧就叫做咩咧？嗰個係中產師， 係 中產師咧就係嗰啲出邊嗰啲叫做阿哥嚟嘅大佬嚟嘅。係，咁咧佢就話要揾一。即系要拍一样咁嘅嘢， 系中国神王 嗰个咩红绿日报有一张报纸，以前有个短篇小说啊， 哦，连载嗰啲， 系连载嗰啲叫做中国神王咁， 哦， 就系喺个红绿日报嗰度咁样， 系 为正义大杀三方，诛奸匪，签豺狼， 勢撲滅罪惡黑幫，像紅魔盡殺光，用金剛憑毅力去掃蕩，用金剛懷著熱血一腔，抱合資氣壯審健剛，扶若憂助困急理應當，義勇堪駕中國殺人王，為正義大殺三方，駐奸匪籤豺狼，勢撲滅罪惡黑幫，像紅魔盡殺光，用金剛憑毅力去掃蕩，用金剛懷著熱血一腔，抱合資氣壯審健剛，扶若憂助困急理應當，義勇堪駕中國殺人王。 我記得他1974年打電話俾我，10月嗱嗰陣時， 係 佢話喂，翻嚟幫我做個角色啊！打咗3次電話，第一次我就話我唔做， 點解你唔做先？ 我覺得好辛苦嘅，嗱又要記嘢，又要打嘢， 要打男主角喎、 啊。男主角都係咁話啦，我哋啲唔係咁咩咁啊，冇乜所謂嘅，我哋只係我哋。但求誒，即係有得食咁，有得使，即係嗰啲咁樣，即係我哋唔會要求話乜，要求話物嗰啲咁樣咯。我哋即係好隨和啫，冇乜所謂，即係唔係要求。咁佢第二次打，喂，你係咪唔做啊？即係嗰啲咁嘅語氣唔同啦。我話點啊？又揾啲大佬嚟呃我啊？即係嗰啲咁樣咯，係咪先？咁啊，捉之嗌得兩嗌，係你翻啦，翻嚟先啦。嗱，我哋唔好講呢個先，你翻嚟傾下先。因为你都要帮我手噶嘛，因为我嗰阵时系喺嗰边帮阿匪做指导噶嘛，又系。 哦，即系匪姐 做。 阿匪，何志生唔系匪姐。 我嚟帮阿何生。 咁之后咧就佢，咁我想翻去同佢讲咯，问下佢咩咯。喂，我而家有个角色咧，就一定要你做，因为你十项全能，打得，讲得，我话佢话啫，我唔知，讲得，同埋咧又要骑马。 哦， 揸车即系跳来跳去， 系 嗰啲嘛。 再加埋又靓仔， 系啦，嗰阵时又长毛，系啦，又长毛。咁我话喂，真系好辛苦嘅，我唔想做嘅，咩嘅。好啊，讲多两讲啫。唉，好啦，咁啊应承咗佢。 嗯， 咁应承嗰个咧，即刻招待记者。 吓， 哦系啊，即刻开。 下昼两点就嚟咯。 系。 咁你知唔知我着件咩衫啊？ 咩衫？ 底衫咯。 吓， 牛仔裤咯。 系。 梗係咁樣，嗰啲咩咁，我哋冇私家係咁啊，好 casual 噶嘛。 係係 係。 唉，之後慘啦，冇西裝啊，點影相啊？佢又介紹個女主角俾我識。 嚇，係邊個女主角？ 楊千嬅咯。 哦， 係。 佢係70年代嗰啲嚟 㗎。係係。 喂，而家應該咧，佢喺度，我諗50幾歲到啦，應該50到問嗰啲咁樣啦。 係係。 因為我都68啊嘛。 係。 咁啊，去影相啦，係咪先？你知道記者要影相㗎嘛？ 係。 我記得係嗰個叫袁浩全導演啊。 係。 佢用借套西單吊西俾我著， 係 咪影唔到相嘛？ 咁你笠住件底衫， 係啊， 咁啊影啦。 喂，嗰陣時好興咁樣噶嘛，咁頭髮長長，啊幅相我唔記得要喺屋企嗰啲 網絡嚇， 先有， 係 網絡好似冇啊， 都冇嘅。喂，你攞聲嚟睇下，望下都好啊，係啊。咁跟住就拍呢套劇啦， 係啦，拍呢套劇， 係辛唔辛苦啊？拍呢套劇， 哇，好辛苦嘅，尤其是記嘢，因為我哋嗰陣時。冇人咁叻㗎，人哋佢做開咗咧，佢記性咩咧？佢即係大家嗰啲言語咩？我哋始終咧係武打啊嘛， 係 全靠多得個女主角， 係 佢， 即係阿梁思薇， 係佢一路喺度。嗱，你係咁樣啦，唔使咁咩嘅，唔使咁，仲要我談情添， 係 我點談啊？ 係 講埋啲 好少， 即係好鬼肉麻。 喂，但係好少可有人咧係唔中意做主角㗎喎，即係咧，我哋聽阿迪克講咁耐咧，佢都係做呢個主角真係棘手啦，咁樣 係啊，好鬼死棘手啊！同埋咧就而家仲過啦，想播都冇得播，因為點解燒咗？ 哦，已經燒咗啦！ 哦，就因為燒咗嘅， 因為有一次火燭啊， 係亞視火燭啊嘛嚇，即係嗰次燒咗嘅， 係啊， 哎呀慘啊！ 燒曬我同埋牛精良 有一個叫牛清涼咧，以前朱鐵和啊，佢又有套劇叫做牛清涼噶嘛， 哦係啊， 嗰套係叫做中國殺人王啊嘛，咁就係燒咗兩套。 我就係燒咗呢兩套咋？哎呀， 我唔知啊，我唔知第啲有冇燒。 但係當時受唔受歡迎㗎？呢套劇？ 喂，咁我又唔知喎，佢哋個個都嗰陣時都話我聽，喂幾好啊咁。我話咩好啊？係咁講，你冇揞住啲良心講嘢啊，好好，即係咁，即係嗰啲咁好就唔講得啦，即係求其係順啲啦，即係冇咁樣啦，因為咁又出唔到街㗎嘛。 係 佢最慘咧就係冇得 at 啊。係你冇得 at 咧，你一場戲咧。譬如拍五分鐘，哇！五分鐘你話講幾多嘢先？ 好多啊，好多啊， 唔係咯，仲係你同嗰個主角講，同嗰個女主角，你又要點樣西，點樣翳，點樣有人入到嚟同你講兩句，又咩你又走啊，又要即係好多樣嘢加加埋埋啦。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愛是真實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語言。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一直去求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哦。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哇！真我都唔记得咗，原来咁好笑呢、這个访问， 好好听啊， 同埋佢好真情流露啊。 系啊，嗰啲阿妈飞晒出嚟， 同埋嗰啲唔想做主角， 系啊， 马鬼烦。 同埋我觉得我拣歌真系有翻上下，佢俾阿唐佳师傅揾把刀飞埋去，然之后闹佢咧，就系小李飞刀， 你哋飞刀个小 中中晒啊！ 系好啊，听日继续有陈定克前辈嘅 系 访问回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政府發表有關發展香港可持續披露生態圈的願景宣言，致力鞏固香港在國際可持續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並強化香港企業的競爭力，目標今年推出相關路線圖。香港會計師公會將會訂立有關的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適用於上市公司及受規管金融機構。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世界合一論壇致辭表示，本港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將會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並建立全球合作。入夜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天馬公園草地觀賞 TeamLab 光年展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亦都有到場參觀，期間與參觀市民交談，有市民就點樣更好發展海濱向他表達意見。楊潤雄說，到場的市民可以感受到藝術氛圍，現場燈光加上音樂可以帶給市民寧靜的感覺，在一日忙碌工作之後，可以和朋友一起在這裡享受周圍的藝術氣氛，亦都可以與家人或者朋友度過寧靜時間。八達通公司推出全國通卡，可以在內地超過336個城市的公共交通上使用，但是不能夠作零售支付。明日起在全線 Circle K 便利店和指定港鐵客戶中心發售，售價為港幣88元，無需按金，儲值限額為港幣3000元。全國通卡可以在內地有交通聯合標誌的公共交通上使用，車費金額將會以港幣結算，會按人民幣兌換港幣匯率，從港幣儲值額之中扣款。每次增值時，系統會按當日最新匯率自動更新卡內的匯率記錄，亦都可以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更新匯率。匯率計算的有效期最多為90日。全國通卡在香港的應用與一般八達通卡並無分別，可以用於交通、購物、餐飲等日常消費。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的时候说，中国将会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支持世行改革议程，希望世行加大对减贫与发展传统领域的投入，提升发展中国家应有代表性。李强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具有制度、市场、产业、人力资源及创新优势，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亦都不会改变，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指出，中方愿意进一步深化与基金组织合作，希望基金组织继续发挥积极影响，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400点，系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2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51.23，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8，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6.31美元，卖出217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家姐对唔住，讲咩对唔住啊？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我哋大个啦，男人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人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噶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好啦，星期一晚上嘅9:37啊，咁头先听咗啊陈迪克前辈嘅访问咧，都听咗好多迪克牛仔嘅歌，系啦，咁啊，我哋呢半个钟头搞咩好咧？听啲迪克歌 系 咪？ 系啦，其实都想听翻，因为咧阿迪克咧佢就 真系重影无数啊， 系啦，好多好多电视剧，我记得咧，因为呢几日我都有特登上网睇翻咧，唔单止系香港，即系我哋本身自己嘅啲平台上面有好多关于迪克以往嘅一啲资料咧，甚至乎台湾嗰啲地方咧。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會有報道這宗新聞，也都有拿回一些關於迪克的一些資料出來，就是那些媒體都有廣泛地去報道。其中一個呢，他就說呢，迪克從影以來呢就拍過不知200多套的電視劇的，是其中一個最多產的一些叫做可能是叫做綠葉演員，還是一些前輩演員的啦。跟著我就看回迪克的，即你知道香港都有很多有心人就將所有嘅資料， 維基啊， 冇錯啦，可以擺到落去嘅就擺啦， 即係數都數唔曬啊，係啊， 冇錯啦，咁啊有一大堆啦，咁跟住我就諗啊，如果要播一啲同迪克有關嘅電視劇嘅歌咧，其實就好難揀嘅，老實講，因為我哋聽日仲有另外一個安排嘛， 冇錯冇錯， 咁就 啊你又知嘅喎， 係啦係啦，冇錯啦，我哋聽，咁我哋星期六開咗會啊嘛，搞錯你啊， 一個講咩笑啫， 係啦，咁跟住我就諗啊，究竟我應該循一個乜嘢嘅方向去揀會比較好啲咧？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间发现有一套剧咧，即系你知道咧，佢好多呢一类型嘅演员咧，可能系会饰演好多个唔同嘅角色噶嘛。咁有一套剧咧，我相信啊，系佢饰演得最多角色嘅剧嚟啦。咁所以想同大家咧就回顾一下，嗱，佢喺呢套剧里面饰演过嘅角色咧，包括有，让我朗读一次吓：张九、恶霸、曾多兵、太师、上士、冼老爷、曹员外。大夫、霍公子、徐监制、男演员、导演、 香港白色啊、 古惑色魔、凶徒、中年男子、刀疤荣、陈生、导演、常友、的士佬、李莲英同埋叔父嘅。 哦，咩事啊？ 你播你播首歌就知噶啦。 咩歌嚟噶？我识嘅咩呢首歌？ 识， 全香港都识啊！哎呀， 就因为佢有个咁长篇嘅一个剧集，而且可以装到咁多个迪克落去，真系好犀利。 万步挽手，走遍万里千山，信念编出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人生中 身转机，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朝静过浅叹，心内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哇，真系可能系香港电视界其中一首最深入民心嘅作品啦。 听 上 呢首歌都好 happy 啊！真系 系啦，好啊， 系而家现即刻大欢喜啊！ 一哥，你对于陈定克前辈有啲咩嘅回忆咧？吓， 我应该系有好几套嘅电视剧都有睇过佢嘅，咁但系你问我喺脑海之中闪过第一下嘅角色系阿 N， 即系向海南小姐嘅前夫咯，即系喺个戏入边，系卫斯理入边嘅， 有啊， 系啊，卫斯理入边， 卫斯理入边 系，即系罗家良嗰套卫斯理咧，咁佢系俾阿。俾啊嗰个叫咩名杀死，系俾人杀死咗，我仲记得佢啊，俾啊郭晋安杀死嘅，因为两个争同一个嘅女人啊嘛， 即系争啊向海南， 系啦系啦，咁但系嗰个前夫嚟噶嘛，阿陈迪克前辈系前夫嚟嘅啫， 前夫系陈迪克， 系啦，类似勒索，唔系佢以前系有钱嘅，咁啊喺啊即系嗰个角色我揾翻叫刘丽玲，咁就系因为即系年少不懂事啊，就跟咗个 有钱佬， 咁但系因为佢系嗰啲咩？红颜祸水，所以就令到陈迪克咧就冇晒啲钱啦，系啦，咁就出咗嚟做歌星自己，咁又红咗，然后就识翻 郭晋安， 系啦，咁但系两个就喺呢个期间就 搭上咗， 纠缠期间就错手杀死咗 迪克， 系啦，但系临死前讲咗句，我记得佢对白嘅，小展，原来系你，因为就系话原来前世今生，因为我前世杀咗你一刀，你今世杀翻我一刀嗰啲故事嚟嘅，系我就 最关卫斯理咩事啊？成单嘢， 因为系卫斯理破咗呢个，唔该晒。 嗱，因为阿刘丽玲诶，即系向海南饰演嘅角色系卫斯理个 friend 嚟噶。 哦， 所以揾卫斯理去帮手系啦。 哎呀，上次访问阿 N 嗰阵，应该叫阿一哥出嚟讲讲呢单嘢，记唔记得？ 阿刘丽玲啊嘛。 阿一哥好似琴日睇完咁样，劲。 我好似冇耐之前有睇过嘅，忽然即系剔起条筋想睇，咁咪睇翻咁样咯，系啊。 哦。头先咧，即访问期间我哋睇先八点半嗰节嘅访问期间，咁我就行翻出去出面咧，见到阿飞哥，阿飞哥咧就话：哦，呢个系边一个啊？我话你实知噶，咁然之后我就抄翻阿迪克个样，俾阿系啦，俾阿飞哥睇。哦， 我哋以前搞过一个我嘅系列噶嘛， 我系列有好多嘅前辈都系我嘅系列出现嘅。 系啊，好啦，既然系咁嚟啦。 一不离二啊，真系。 但系真 系 好劲。 阿嘉燕啫，今晚啊， 好劲。 突然间听到唔知发生咩事啊！ 风浪飘忽天气，莫退避，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随意又会。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又会破浪成风。嘣嘣嘣嘣嘣，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起跌是戏一场，噔噔噔噔噔，团结就会。 我听晒成首嘅，通常都系片头咧，佢一噔噔噔噔噔就起噶啦嘛。 同埋听翻呢个音乐，突然间有一种好熟悉嘅感觉。 晏昼唔知系妇女新知定系 嗰啲三点半嗰啲时间， 系啊，佢永远都系噔噔噔噔噔就嚟噶嘛。第39集之阿一买餸咁样样噶嘛，唔好意思啊，系揾到有嘉燕姐，我唔知道首歌叫咩名，叫咩名？ 皆大欢喜，兩首歌 都系皆大欢喜啊！ 系啊，好紧，一个时装版，一个古装版。啱啱呢个系时装版，之前嗰个古装版。 系好啦，咁啊。 阿迪克前輩咧就做咗好多好多嘅劇集啦。咁頭先我睇翻佢呢，好似梁麗芹所講啦，其實咧數幾次都數唔曬。 係啊， 咁啊當然啦，即係因為阿迪克前輩咧，佢話佢唔中意做主角，咁、所以咧我除咗沙通天之外咧，其實咧聽日會講呢個《射雕英雄傳》啦，除咗沙通天之外，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佢做過啲咩角色。 因為好多都係可能唔係話 即 係 阿喪咩喪榮啊， 即係因為沙通天你有戲做，會多、多啲對白。 喺度纏住阿郭靖同黃蓉啊，佢同阿沙通天有佢有幾件嗰啲流浪， 幾個一齊係幫阿楊康嘅， 係啦，就成日喺度嘅。佢有四哦，其實嗰四個前輩咧，都係成日以前喺 TVB 就出現做嗰啲流羅啊，同埋側邊嗰啲反派啊，嗰啲人嘅匪幫啊嗰啲嘅，咁啊。所以咧，其他阿迪克前辈做过嘅戏咧，其实老实讲真唔系记得好咯。 我细个其实好惊阿迪克噶，因为迪克系作住个衰字喺个额头，即系所有嘅衰人，衰人嘅角色好似都系佢包咗嚟做咁噶。 海南啊，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因为佢哋个样本身系比较上恶少少，如果唔出声嘅话， 系 咁，所以你会觉得诶惊咗先，佢个气场好似好犀利， 冇错啦， 亦都好适合做呢啲。 咁我就喺度即系睇翻阿迪克前辈演过嘅电视剧当中，因为其中有一套剧咧，我想我出嚟讲下嘅，咁就叫太平天国。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当年咧 TVB 一套经典，一哥有冇读中史啊？ 有， 太平天国， 晚清末期啊嘛。 系啊，耶稣咩？唔知佢喂就天父个仔，佢话佢自己系啦， 洪秀全啊嘛。 冇错啦，我就要讲讲呢个人啊。因为 有关你事， 因为我爸 系你 曾经讲过啊，刘备啊系我哋祖先，刘邦亦都有祖先之外啊。我阿爸都讲过，洪秀全的而且确系我哋乡里，佢系属于广东嘅花园人，而家叫咗花都啦。 系我记得， 所以我细个成日觉得我同阿吕良伟哥哥系同乡嚟嘅。 咁你有冇着佢嗰套衫？ 真系啊！你知唔知？因为花都有即系花园咧，有个洪秀全纪念馆，我阿爸带我睇过。即系你知啦，我哋嗰啲咁嘅穷乡僻壤咧，冇乜出过啲伟人噶嘛。咁啊，突然之间有个叫洪秀全嘅人，咁我啱啱嗰阵时咧就睇紧洪睇呢个 TVB 45集嘅长剧《太平天国》， 就特别有感情啊！ 好有感情啊！所以我亦都系成日都同大家讲，洪秀全系我哋啲乡里， 系 刘邦系我祖先。 咦，你系出名门喎、 啊？喂，好劲卡士噶， 真系洪秀全故居、啊， 有都系有纪念馆噶。 唔系佢讲得嘅就唔会 系啊！唔知喺越秀公园嗰头， 1988年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都系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嚟。 你睇我哋几劲， 劲咯劲 咯。同埋因为当年咧，我觉得 文化界， 因为我阿爸讲话洪秀全系乡里，TVB 又播《太平天国》，咁我就去睇翻好多当年嘅历史嘅。因为咧几诶嗰套剧嘅卡斯非常之劲嘅啦，有阿吕良伟哥哥啦，有我记得黄日华哥哥系做坏嘅，好似系杨秀清好似 系啊。 咁跟住咧有 车王啊， 萧朝贵系阿。刘青云做 系西王啊，佢 系啦，仲有咩？仲有咩王啊？ 北王、东南西北， 北王系边个？ 北王系阿陈荣俊啊！ 跟住仲有李国麟系做呢个冯云山。 我哋未访问过陈荣俊先生嘅， 系啊，因为佢比较低调啊嘛，系啊。同埋咧，我仲记得曾国藩系阿刘江老师做嘅， 咦有成成 同李鸿章系黄允才， 系咪有成成？ 系啊，好好睇噶， 成成系啊，系啊，燕王啊，佢系。 咁咧嗰阵时我就专登去 睇，系咪着晒成身白色衫噶嘛？我都记得啊，你 系啊，佢哋当年其中一套，我觉得。即系拍得相当之好睇嘅一套电视剧啦，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洪秀全系我哋乡里啦。哇！真系、 可唔可以重播啊？可唔可以要求重播嘅夜晚十二点嗰啲咧？ 唔知喎、 啊。咁你要睇至得喎，如果唔重播。 咁啊，迪克前辈咧喺入边咧就做一个角色叫向荣嘅，唔知咩事啦。哇！谂起呢首歌好似未播过，但系当年咧我系好中意呢首歌，因为佢代表咗我嘅乡里。洪秀全， 好充满花刀嘅感觉。 长夜月暗昏，仿佛远方孤灯，谁又看清？高峰也许不堪，怀着自信，挥写绝世经阵。若然尽了力。与困苦，轻须只有纷争，迎着冷风，冲开乱世厄运，怀着大志，敲醒梦里苦困，傲然地上路，勇敢。 心迎着冷风，冲开乱世厄运，怀着大志敲醒梦里苦困，傲然地上路。这两个字未会跟当尽管在边幻事，成败运气轻衰过不计，仍聚共气这么分晒，从没后悔，不去缩不叹为自信地心奋会受控制。 近年属于当年的经典电视剧叫做《太平天国》，由吕良伟饰演洪秀全，即是我向你。揾到有罗技唱嘅呢首主题歌曲，歌名叫做《永不遗憾》。 既然大家唔熟，不如你约阿吕良伟哥哥上嚟讲下《上海滩》咧。 我早排撞过佢噶，喺内地影展，但系呢个好忙，一哥都见到佢多多我啦。 唔系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唔系啊，我哋认识嘅吕良伟哥哥系几时？记唔记得啊？阿公结婚嗰阵啊，我哋系去到现场见到噶， 集咗佢呢个游啊， 系啊，冇错。 咁同埋阿一哥见到佢多啲， 有见到下啦。 你同阿丁力讲声啦， 系啊， 系啊 ，OK， 好啊，等你喎。 我问下有机会，有机会。 好啦，播多一首，做两分钟，啱。呢套剧咧，阿迪克前辈都有演嘅。 呢个好迪加大欢喜啊！突然间， 呢首歌真系不得了。我怀疑 Leon 咧系唔想再听到呢一首歌。 无需退缩，收拾残局。传统里立身书未重足，人家说话偏不要曲，谁人立判断情与重，谁人立判断情与重，情与重。如果跌倒不需痛哭，人若曾受伤更易成熟，人不了解不必气局，行人若注目以心足，以心足。挫折我当系娱乐节目，不死的精神从未折服，几多耻笑骂我，几多挑剔侮辱，抬头面对仍旧停要不歪曲，不歪曲。无需退缩，收拾残局，传统里立身书未重足，人家说话偏不要曲，谁人立判断情与俗，谁人立判断情与俗，情与俗。如果跌倒不需痛哭，人若曾受伤更易成熟，人不了解不必气局，行人若注目 来自呢套电视剧叫做《回到唐山》啊！ 挫折我当系 娱乐节目， 唱歌嘅 Leon 啊！好啦，入边咧都有迪克前辈演嘅，好啦，咁啊，今晚差唔多啦， 好， 听晚继续啊，拜拜。 Bye。